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全新的一个周五的晚上，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正在直播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山。 是的，周五的晚上是什么话题呢，苗山？ 周五呢是应该就是喝杯小酒，但是要伴上美妙的音乐才对吗？ 但是今天的日子不一样哦，今天是美丽浪漫的七夕，对不对？ 我从早上直播就被戳心到现在， 所以我们在不太在乎再戳一回是吧？ 对于那种有家有业的人来说，今天你们可以约个会去，像我们这样的呢，晚上可以有一套好音响和一杯好酒，就可以过美好的周末。 太对了，跟您说，为什么要说浪漫的七夕要有各种各样的音乐为伴？那是因为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要跟这个音乐啊，跟数字化的影音相关了。 对，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刚刚之前还加了一个前缀，数字化的影音。那到底怎么去理解如今的当代社会下面这个时代里面的数字化这三个字？一会儿我们会请到特别来宾，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通过实物啊，通过图片，通过真心实意的去聆听，去感受一下什么样的音乐你更加喜爱，到底是数字为先还是什么样为妙，我们今天要跟您去细分评说一下了。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啊，大家可以看字幕条啊，叫做家庭影音娱乐新趋势。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包含了几层含义啊。一个呢就是家庭的影音娱乐方面，就是我们还是跟休闲生活方面相关的内容， 听听歌啊， 对， 唱唱 K 啊，这些都可以在家完成吗？ 当然了。那除此之外呢，新趋势是另外一种的这个表达方式，就是在如今这个时代，21世纪都已经2018年了啊，过去18年的时间了，我们这个脚步啊，也应该在与时俱进一下了。 对， 不能够再停留在以前，说我们还在听卡带啦哈，在怎样怎样的。所以说这个趋势在变化，那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方式，我们的生活意识也应该在不断的进行这个变化当中。 其实提到这个心呢，到底心在哪儿？其实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大家重点探讨一下。 是的， 有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还在聊。现在很多人就说听 MP3 呐、或者是用这移动设备啊，随身可以方便的下载歌 啊。但是这是一种新的趋势，这是很便捷。但是对于真正喜欢听音乐的人来说，比如说你花了很多钱购置了好的耳机或者音响，对这种音乐文件的质量你是满意的吗？ 打个问号，所以是吧？ 对吧？是不是？所以在今天节目中跟大家探讨一下，有的时候新并不代表就是以前的不好，新的形式、 新的这个状态， 对， 新的感觉， 而且现在流行复刻嘛，对不对？ 这个苗山在周六的这个还是周日的市集板块里边哈，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复刻项目出现。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经典款的物件咱们可以用全新的方式呈现。 太对了，我看这两年一直在流行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复古 old school 啊，流行 vintage， 流行二手，流行古着什么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古典的就是现在的。我们需要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去聆听自己，去警醒着自己，能够让我们去听到自己。 对， 那么当然了，我们呢在这里呢要跟朋友们先来通过一个片花去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就是智享生活，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 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是的，智享生活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呢。怎么来看我们的直播呢？方法很简单啊，秒先给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所有视频。 是的， 当然了，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以前是有视频和图片，今天还有实物在场。 没错， 到底有多么的酷炫，您就要搜索微信公众号看到我们，才可以享受到今天特别的福利。 没错， 同时如果您在一直播平台上或者微博，也可以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 嗯，当然了，我再重复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赶紧关注啊。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现场。那这样吧，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欢迎一下我们两位特别来宾。 好， 这个两位特别来宾已经都久等了哈。 对， 首先呢是我们老朋友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我们的数码评论员，欢迎黄浩。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也是我们的这个业界大咖。 对， 这个在 HiFi 音响当中有着非常举足轻重地位的我们的 HiFi 音响专家于景辉先生，欢迎于总。 各位听众好，各位观众好， 哎，对， 各位两位主持人好， 是不是特别不适应？明明是电台嘛， 还能看得到是吧？ 对不对？ 对， 很有意思。那其实今天呢，请到二位来啊，我觉得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现代化的这个直播手段，这样的直播间、哎、啊，我们去呈现一种可能有所不同的对于这种家庭娱乐影音设备的一种认知， 对， 还有一种。交流吧，算是， 对 对， 或者是分享自己的一些故事。因为如今这个各种各样的智能的设备，还有互联网的音频的视频呐、啊，新内容兴起啊，给很多人呢，在我们的家里边享受影音设备这种体验呢。这个方向可以说是更加的多元化。 对、嗯、其实我们发现这个产品不断的更新换代，最重要的是希望用户在体验上面是越来越好。 嗯， 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可以说从家庭的角度吧、 哎、 让我们每一个人 对对对 哪怕不是 HiFi 专家也可以知道怎么能够选择适合您的设备啊、嗯、还有器材呀、啊、让您有很好的音乐体验。 是的，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赶紧先进入我们的资讯单元，赶紧进入潮流梦工厂之潮流风向标，看看我们这一周以来有哪些数码行业资讯就让您慢慢关注一下的。来看看我们的资讯单元有哪些新鲜消息刚刚出炉哈、 嗯、 那第一个标签叫做潮流啊，跟咱们的节目名称很相似啊，潮流。对，在8月15号的时候呢，有一个耳机的品牌啊，叫做万魔耳机，就是 One More 啊、 嗯、 他们在北京举办了这个发布会，也推出了他们的一些新品内容。咱们今天都是跟这个影音相关的资讯、啊、 对，都是视听盛宴的 没错没错、嗯、 设备 Stylish 系列，那还有这个无线的 HiFi 系列一块亮相。那么此外呢，这个 One More 他们也邀请到了这个时尚人物啊，苏芒女士来参与到了新品发布会当中、哦、去见证了一下这个无线耳机的魅力是什么样子的、嗯、 其实提到这个耳机啊，作为 要提到苏芒啊， 嗨，咱们说说耳机吧。 好好好， 耳机呢作为音乐的载体呢、啊、时尚元素的加入也能激发出它无穷的创造力，赋予一款产品全新的魅力、 嗯、 这一次呢 One More 也特别邀请到了中国著名的领军人物，刚才小航提到的苏芒女士、 啊、 她也是以前时尚集团的 嘛，对不 对、 啊、 因为她以前是时尚集团的领军人物嘛，所以呢就是有她的鉴赏在，好像就笼络了一批时尚达人 哦，够时尚 对吧。 其实那场发布会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可能是代表了当下音频的一个潮流、 嗯、 我们讲现在音频产品越来越融合了、哦、因为可能过去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像今天现场咱们有这黑胶唱机是一种就是代表的很纯粹的音乐文化的东西， 对对对， 现在有很多的产品也开始融入潮流。因为One More之前被大家知道其实是因为它是小米做小米耳机的那个代工厂啊、 嗯、 但是呢他后来发现说如果我只是做有线的产品或者低价的产品的话可能不能满足特别多人的需求。 嗯， 你看最近一两年你像类似于像 AKG像索尼这样的一些传统相对传统的音频品牌也在做更多这种无线化的一些处理方式、 嗯、 这次他们就一共是发了五款产品，我觉得都可以看跟着这个图片一起走啊。小航这里应该有一些现场的一些图片， 没错，我们看看当时的发布会现场的图片是什么样子啊。这个可以说是也是非常火爆啊，感觉现场 对 One More 其实你看他现在已经说了就是我们不只是一家音频厂商，你看他有这个智能的单元， 对， 他也有这个所谓的制造，就是他们家是属于说从研发到制造能一体 一条龙的，就是不是有，因为有很多的，我们知道像广东那边有很多的那种纯粹的技术很好的代工厂，但他没有自己的品牌。OneMore 是借助小米啊、小米生态链自己的能力，说自己也把自己的牌子给打出来了。 对对对。 好，然后他们这次一共是发了五款产品，其实如果纯粹意义上来说，可能跟传统的 HiFi 都不太搭边儿，但是都是比较时尚性的产品， 好看就是说， 对，这是一款很流行的那种挂颈式的产品， 对， 也是用的，现在也是比较流行那种所谓的 户外人群。 其实它比较偏时尚，它不是那么的户外，就是它是一个圈铁的一个设计，就是， 假装成为一个户外爱好者。 其实户外有那种专门的设计，比如说要防水啊， 对对对， 要运动 啊， 对对对，是那种的。这个还是比较的时尚一些。然后呢，它除了这种时尚产品之外，这种挂颈式的产品之外呢，还有两款是一个 降噪的， 而且是那种真无线降噪。 嗯， 高通自从公布了那个 QCC 的新的降噪的那个就是无线的芯片之后，就更好做了。因为之前有个问题，真无线的产品它是会经常两个耳机脱落，不是说掉下来，而是两个耳机会断连 断流 断流，对，然后包括说如果你的手机离得远一点，你的连接效果就不好，还包括说会有延时，比如说我看个视频，我看延时攻略，结果这个对白跟我的这个声音 对 不上，这个以前真无线蓝牙耳机 做不到啊， 对，特别明显， 真环哈，对， 然后现在这代产品呢，因为它用了新的这种蓝牙的这种传输的方式，就会好很多，而且有两个高低款，它颜色比较沉稳的那个黑色款哈，是相对来说比较贵的那一款，它是有降噪功能的，然后这一款比较彩色这款呢，就是没有降噪功能的，有高的低的你都可以选。 对， 那么它之前还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 HiFi 向的产品，是这个比如说像它的这个三单元圈铁的产品和这个圈铁降噪产品，这两款呢是它老产品的蓝牙款，而且比较有意思是这个即使是蓝牙产品你也可以接有线，因为它的单元设计是比较音质向的，那如果你觉得说你的手上的设备比如说有播放器或者有一个有这种独立解码芯片的手机，那你可以接有线的产品，而且像那个三单元圈铁它也是有那个 LDAC 那个高清的那个认证的，所以就是说它从三个产品满足不同需求，就是我就是要好看的，然后我要方便的便利的，然后我还要带功能的，以及说我还要兼顾一些这种音质导向的产品，就是它希望把它产品尽可能铺的稍微广一点， 所以就不再说单纯的就是只是当时是给小米做代工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了啊，要自己开始奋发图强努力起来了， 而且把那个产品阵营也从就是有线变成了无线，因为今年都在讲所有的音频厂商这种变，我们讲这种便携音频厂商哈，都在做无线类的产品，而且好处也是说像高通这样的无线芯片的厂商推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比如说以前我们说这个无线的音质是不太好，现在有那个 LDAC 啊，有 aptXHD 啊，然后而且你看这连它那个三单元圈铁也是通过了那个 HiRes， 索尼就是也是索尼发起现在小金标的那个认证，就是它的音质也是在无线传输上也是有一定保证的， 所以就是说他们在尽可能的在向这种 HiFi 的情况去靠拢，尽可能的让自己的一个品质达到更多人的这种就严苛的需求， 尽可能的让便携设备听上去不是便携的， 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是不是， 对的，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之前早年的时候大家的确是觉得说那个 我有个印象，我觉得便携的好像就是没有家里摆着的音质好， 而且会觉得无线的就是没有有线的连接好， 对，这是一种印象， 一贯以来的一种印象， 对， 我不知道于老师对这个事情无线有线怎么看待。 应该说无线效果可以无限接近有线，但是它永远超越不了有线， 那是一定， 对，所以呢我们讲蓝牙这一块WiFi 这一块，无线传输这一块，就是我们尽量让它音质接近有线的传输音质，但是有线里面它线材也有区别， 对啊， 所以呢就是说从只能说通常意义上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技术上来讲，这次我上个礼拜去参加香港的那个2018高级音箱展，其实耳机这一块现在市场在 HiFi 领域也是非常火的，这个原先的展馆里面卖耳机卖那个数码播放器的 啊 都是很小一块，现在他为了吸引年轻人，他们专门有个很大的区域，去的年轻人非常多， 所以呢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那都不差钱儿，愿意花钱买这么贵的玩意儿是吧， 好贵哦， 很贵的， 好贵啊，于老师都说好贵啊， 一个耳机上万块钱， 万八千的一个播放器都是几万块啊！ 对，索尼不是前段时间发了个播放器，俗称叫"索六万"吗？直接叫"索六万"那个称号的。 哎呀， 这耳机讲我都 这么贵的价钱，我自己不愿意买的。我原来虽然玩过一些嗨翻耳机，最多也就玩了几千块钱的，但是我们很少听入耳式的， 对， 都是戴的 大耳的那个 大耳机，对， 听的时间就是不会那么累， 对。而且你像这些产品啊，其实是面对这种普通人群嘛。你想早几年我们普通消费者说100的耳机都觉得贵，可是现在很多的用户 什么手机自带赠送的东西， 对，就送的，干嘛要买？ 干嘛要买啊？ 但是你看现在这类的产品啊，都是价格都慢慢抬起来的，至少消费者普通人，即使对音质没有那么在意的普通人，他都能够接受一个起码千元，很多人能接受一个千元的产品。但是可能跟那个于老师说的，就是很多就是发烧友对于音质的要求可能又不太一样，他们可能对功能性要求更多一些，比如尤其是降噪这两年就非常的火， 对对对， 尤其是高铁跟飞机的旅行，就是大家普遍起来之后， 我前两天在音像店学到了有源性降噪和自然性降噪的， 就是所谓的 ANC 跟 ENC 嘛， 这都是自学成才的，你说 我现在自学成 对，所以你看就是现在我觉得音频产品，以前说音频产品的就是有人之前有个说法是音频产品是不是原来市场越来越小，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 的 一就是原来的发烧友会有更好的一些要求和进化，那比如说像旗舰产品它会有更多的一些要求，可是普通用户他尽管我们说普通用户可能对音质没有要求那么高，但是问题是他听过了好的，他就不想再用， 太对了， 对，用便宜的 回不去了， 对。而且呢就是它在功能场景上也有更多的需求，像蓝牙，我们虽然讲蓝牙的音质无论如何不可能是超越有线，但是它提供了便利性，比如降噪这种特性，比如说尤其是因为很多人用蓝牙之后真的就如果在外面出街的话，其实你旁边有噪音，你其实也说实话外面噪音一干扰的话，你的音质的区分能力就会下降。我认识很多烧友是他有两套产品，一套是出街用的，就只是路上降个噪什么而已，回到家他要戴那个大耳，他要用一个台式的耳放去好好的去听， 这是有钱人的 装备。 其实真不是，因为那两套加起来其实你算一算钱就在现在来看哈，没有那么多， 没有所六万贵，没有所六万贵， 没有所六万贵，对对对。 现在听耳机人确实很多， 对， 这是关于耳机的消息。 所以对，其实今天这个板块之后我们的一个半小时三个时段主要就跟大家聊聊其实如何选择是真的适合您的，我们不提说这个价格贵的一定好，因为不同的音质不同的材质都会导致这个价钱不同， 没错啊。那下面时间的话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二条的资讯内容。 好， 来看看关于这个手机产品啊，也在进化当中啊， 又有新的发布了。 跟刚刚那个消息是 这个苗珊，你上周玩过？ 对， 哦， 三星 Galaxy Note 9， 但是这次在国内发布了。 对对对，就会发布了。他们这是也是三星当中的旗舰产品了哈。Note 9呢，目前呢也是在这个就是国内特地举办了这个国内首发， 它是在上海发布的这个产品。 对， 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这个产品吧，因为这个产品其实跟上一代的产品的变化其实没那么大。苗先生上周也玩过了， 对对对， 依旧很大。那么依旧是带一根笔。 哦，这是你和那个张超两人一人拿一个，他们俩还一人拿了一个不同的颜色气我。 我跟你讲，就是我不在的日子，你们两个就玩的那么开心。 你知道吗？他拿了个黄蓝配， 啊、 然后张超来了一个纯黑配，然后张超说。拿给你玩一会儿 那个他这次那个笔的颜色上有不同的搭配，他有在国内上是三款颜色，一个是黑色纯黑的搭了一个黑色的笔，一个是铜色的，一会儿可以有照片看，照片有铜色的，然后是铜色的笔，还有一根是蓝色的机身和黄色的笔。然后呢这个笔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笔就是写字有压感可以画画，现在这根笔有遥控的功能，它是有一个低功耗蓝牙，比如说举个例子可以拿它来自拍，而现在看到就是这根笔是一个黄色的一个，就是黄色跟蓝色，蔡依林给它拍一支广告用的是这个黄色的这根笔， 这个 拍 能够自己自动旋转跳跃不停歇吗？ 这个不行你得让他学习一下蔡依林的这个技能 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 来看看发布会现场的情况吧。 好吗，哎，这是关于他们当时的提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他们的相关的证书， 这个是只有在中国版本才有的。 对， 因为虽然讲它是个商务机，但是你说商务人士也玩游戏对吧，所以这次呢它是通过了就工信部泰尔实验室的一个游戏手机的五星认证。 对， 就是意味着说你即使商务人士你也可以拿它玩游戏。这个功能是之前在纽约它的发布会上没有提到过的，就对游戏功能的优化。在中国的国产手机就中国手机市场里边几乎每个厂商都在提示玩游戏这件事。 对对对， 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去逃离了。 这个荣耀这个 Play 啊也好，包括 Note 10也好，包括后来这个华为的产品也好，都已经升级了这个 GPU Turbo 和 CPU Turbo 了啊。这个 Turbo 起来以后就不得了，这个按照老余的话，余承东的话，就是这个很厉害、很吓人的技术， 很吓人的技术。 技术 啊，对的，等一下，三星也说了， 啊， 别家的技术我 我不知道吓不吓人，我只知道我们家的技术他说的是不太吓人的这个液冷技术、啊、能让你玩得很舒服，就是各家厂商在发布会上都有些 话术的变化， 对对、 啊、很有意思。 然后刚才看了那张图呢，其实是他今天发布的另一个产品，是智能家居、嗯、 对， 智能家居可以看到上一张图，对，智能家居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音频有关系，因为它是借用三星自家的那个 Bixby智能语音，然后去做一个语音的控制。那么你看它其中包括了三个部分，那么除了三星，因为三星自家有很多的家电啊，什么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电视机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跟第三方的去连接一些智能管理。同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三星收购了哈曼集团， 对， 哈曼集团旗下所有的像这个像 AKG 啊，像 JBL 啊，像哈曼卡顿这些品牌的一些智能的音频产品也会接入到这个大平台当中。包括像三星未来会不会有智能音响产品的国内推，因为他在纽约已经发布了那个叫做像板凳一样的、那个、像香炉一样的那个音箱、 嗯、 叫做 Galaxy Home、 嗯、 但那个用的是 Google 的语音的那个引擎， 就是在跟苹果的那个 HomePod 对标嘛， 类似于，然后但是所以那款其实在国内就没有上市，因为它的智能语音服务在国内是暂时也用不了的， 对对对， 所以这次他用的是 Bixby 带上了一套叫三星智家的一套智能系统。 哎，对，这是关于他这样的一个算是家庭互联智能家庭的一个情况哈。那关于这刚刚手机方面的话，价格国内的价格 不便宜，对，6999跟8999，然后分别有6128跟8+512。说一下这个没有256版本了，然后这个512版本它是支持，也支持一颗外置的512的存储卡，相当于机身最大可以有1T 的容量。 对， 我想说它这是要赶在苹果发产品之前。赶紧把新品发出来吧， 今年各家都是在苹果之前就发了， 对对 对 对。 然后这是它同期发布的，包括手机和一台平板电脑叫 Tab S4 对、 啊、 他们都支持一个特性叫 DeX， 就是能把它接到显示器或者电视上去做一台电脑使用， 投屏式的东西， 对、不只是投屏、 啊、是投屏， 因为它的你投屏了完之后，你电脑上的操作跟手机操作是独立的、 啊、 就你可以同时在玩手机、啊、也可以在同时在用电脑、嗯、它是分开的， 这个很厉害、啊、 对 对，它能够就是成为这个整个电脑模式， 对、嗯，然后这个就是它的 Tab S4 套了一个皮套，就可以当个电脑一样 再加个键盘， 对，虽然它跑的是安卓系统、啊、但是 Office 的套件已经有了。 哎，再来看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Galaxy Note 9的一个叫做 DeX 功能， 就 是 这就是刚才讲的那个，而且不用再买它的那个原厂底座了，这次新版本一条线就可以。 嗯，我们再来看这个 S9 的背面啊，上次你们玩过实物了，就会看看这个图片。 对，这次是同色的，上次没有来节目里这个版本。 嗯， 他会这回把这个镜头啊分布的好像更加的难看了一些。 我们刚上期 背部的确不太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对， 我们上期节目总结，唯一和上一代产品的区别就是把这横过来了，是吧？ 对，就是横过来了而已。 其他就长得差不多。 但是这个表还挺好看的。 对，这是他的新款的 Galaxy Watch 的产品，它前代叫 Gear 嘛，但是没有 Gear 这个系列了。那么这个产品也是支持说水下使用，有5 ATM 的应该是防水能力，然后包括游泳的时候，包括全面的运动检测功能也都有了，但是有一个功能没了，三星配就是它没有 NFC 了。 哦， 对，它是可以扫支付码宝的码的、 哦、 但是因为可能大家觉得拿个手表去崩就刷下公交卡也挺奇怪的、 嗯、 它就干脆把它变成了一个很纯粹的运动款的一个产品， 也不错啊，是另外一种方式、 嗯、 这样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第二个单元，我们正在进行智享生活的直播当中，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 点击直播间按钮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来看看我们吧，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亲切的声音。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的，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赶紧继续我们的潮流风向标资讯单元，为您继续送出哈。刚刚我们看到过了来自于三星的消息之后，赶紧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这种的影音大厂啊，索尼他家咋了？来给我们去品评一下大电视啊。 索尼这次也是跟咱们主题有关哈，是发了个影音产品，但是其实更多偏向于是影，发了两款旗舰的电视机产品，之前旗舰电视的索尼全部叫 Bravia 嘛， 对， 然后这一次呢，它是直接改了个新名字，叫画地系列。 画地哪个地啊？ 它是言字旁的那个地，地造的那个地、 哦、 啊。对，然后呢，因为之前那个我们看过胡歌那个索尼电视广告，它有叫做画地新生，它就直接把画地两次做成系列名了。 就是读的不好，就是变成了华地， 就是哎。对，燃气灶， 对， 我们家就华帝的， 是吧？他返你款了吗？当时是你钱了吗？ 然后他其实他的英文名原来叫做 Master 啊 Series， 他的英文名其实是 Master Series，、嗯、但是中文他翻译了一个叫画帝系列。 为什么不叫大师系列？不挺好的吗？对对 嗯，他可能像，因为他画帝两个字是注册了的、 哦， 因为索尼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他每次注册了一个特别的称呼，都能成为商标，而且成为一个行业通称，比如微单， 嗯， 现在连黑卡小相机那个黑卡 都成为行业的一个专有名词。 我那天看那个某个电商网站上写的是松下黑卡相机，就松下、哎、因为它还在做小卡片机的，就是高品质小卡片机的厂商已经不多了、 uh-huh. 松下有那个 LX 系列嘛，然后呢就做一个松下，我说松下哪来的黑卡，一看果然是 LX、 嗯、 就是大家已经习惯用那种那两个字来形容那个东西，包括说其实那个我们讲微单那个品类其实应该叫无反相机，但是其实大家都说啊，你看奥林巴斯的微单，这个其他什么松下的微单， 对， 什么就是微单，就是微单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类名称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索尼的这个命名还是很有趣的。好，我们说回产品， 嗯， 对，它是发布了两款产品，一个叫做Z9F 是之前王思聪用的那个同款，然后还有一就是、 啊、 一个就哎，等会儿我告诉你价格你就知道了。 啊 啊、这个这次是 A9F 是一个 OLED 的电视、 嗯， 也是两款都是旗舰。好，这次两款都采用了这个最新的叫做 XE 旗舰版的一颗处理器。 嗯， 我们知道对于电视机来说，其实它的那个信号处理电路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知道你不管是你看互联网视频，还是有线电视的，还是如果你真的家里比较好有一个蓝光机， 嗯， 但是不同的信号进来之后，就是比如说比较差的信号，我得把它补偿一下。这次用的那个就所谓的非线性处理，那个其实在以前很多只有广播电视台里用的那个监视器才会用得到 啊。 这次它是把很多监视器的调色跟处理的技术引入到了里头，所以它现场也强调说这个东西，它这两款电视机可以用作比如说你要剪片子，你要电视台做播出或者拍摄， 把广播级产品回到家里边，让家用产品无家可归。 不，他的逻辑其实是说这个产品它也跨了一些专业项的用途，它可以去做一些这种专业项的这种监听监看的这种就是监视监看的一些作用，同时它也想给普通家庭用户提供一个更准确的一个选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家庭电视有时候强调是好看而不是准确，它提供了有一个模式也是可以准确的显示色彩的， 对，对于我们的眼睛更加好一点。 对 对，还原我们脑海中颜色的认知，是它准确的颜色。 对，你想要好看的有好看的模式，你想要准确的，比如说对于很多导演来说，有时候不说不能过曝，有些颜色啊必须比较准确的显示，它也有这种模式去进行选择。 嗯， 好，在音乐的部分，其实有它第二张图非常的有趣了，就是跟它声音有关，因为我们知道 OLED 它的电视机有个特性叫做屏幕发声， 对， 实际上是在屏幕上装了一圈一条那个激励带，它通过屏幕去震动发声。以前呢 A1 的时候呢 A8 的时候呢是一整块屏幕同时在震动的、 嗯、 这次呢它做了一个分区震动， 嗯， 就比如说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你能看到说人在往这边走，你的声音在这边， 模拟环绕立体声， 对，它是做了一个 3.2， 它分成了三个区去做一个分区的一个震动、 嗯、 那有点像你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因为电影院是把那个喇叭放在那个荧幕的后头的 后面嘛，对， 那么它在哪儿说话哪儿 块发声。那么这次能够在家里也营造出一个更好的接近于影院对影院观感的效果，就是如果你的音源进来是有环绕声的编码的，或者是有立体声效果的，那就有这个效果。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进化，而且因为它屏幕震动发声，它就不需要再去挂什么音箱啊，所以可以看一下它的外观。它的外观就非常的简单，就正面就是一块屏，你看不到正面，你看不到支架那个 A。 这个是 Z9， 这是 Z9F。 来看看这个 A9F。 A9F， 这个多大尺寸呢？ Z9F 呢是有65英寸跟75英寸两个规格，而 A9F OLED 的是有55英寸跟65英寸两个规格。 来，这个于老师准备要入手了哈，是不是？ 没有， 来， 因为这种平板音箱的声音的话，它肯定缺少低频， 对， 一般的话主要是中高频有， 对， 所以它面积越大， 我们用这种电视机的时候。一般家里都会加一个辅助低音 低音炮，对，你看索尼也会有那个选配件，就是低音炮选配件， 没错， 对。 好，看看这叫 A9F 很简单，就正面你看不到任何支架，它支架到哪儿去了呢？可以看下一张图。 好，在后面。 对，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但是它的后背板，其实它的前代产品的后背板啊，是一个低音炮，是个 Sound Bar。 嗯。 是一个小低音炮，一个大尺寸的。但是它为什么把它取消设计了？你知道吗？是因为有客户投诉，问题是在如果当你的这个低音的单元放在电视桌上，是会引起整个电视。是共鸣的， 对， 所以他们想的是说干脆把它拿掉，我可以有个第三方的放在下面的，对，而且它是无线连接，所以因为低音没有方向性，所以你扔哪也都可以， 对对对， 所以它变成这么一个分体式的设计了， 哎， 但是仍然保持了正面很简约的这么一个设计， 哎，对，就是 A9F 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刚刚你提到的这个神奇的东西，这个 Z9F 王思聪同款， 哎， 对 对，它怎么就王思聪同款？它咋样啊？ 画质还是非常好，而且它改它解决了。普通液晶电视一个问题，因为液晶电视比起 OLED 电视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黑的地方不够黑，有的时候会漏光，二的是就是你的左右视角上，就因为你越往偏着看它可能会色彩越不好， 嗯， 可以看下这个对比图，这两项技术都是这个 Z9F 上用的广视角技术，你看它左边这款电视是左边那款是老电视，右边是新的，左边那款就看上去相对比较暗一些，右边这款就比较亮些，然后它的整个的就是在其他的可视角度上看了就会更好。 嗯， 下一张图片可能更明显，它搭载了新的一个色彩的一个管理的一项技术。 嗯， 这项你可以看到说它的这个在动态画面的时候，就是右边那个已经有一些暗沉了，因为它开启了那个就是这种运动补偿之后，它要通过黑场去插针，其实亮度是会降下来的，但是左边这个的话，它能保证在运动的时候做了运动补偿，它的画面依旧非常的鲜亮， 鲜亮， 对，刚才你说买不起嘛，你可以看一下，回去看那个价格， 价格啊， 价格，现场公布我们都比较惊讶，因为最便宜的那款 Z9F 只要1999起，这个是 Z 系列多年首发以来 99， 对，最便宜的一个产品， 19000就2万块了，就是， 但是2万 依然是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一款要20000块啊， 对，就是在索尼的同档产品里，它是。最便宜的一个价格，当然 OLED 产品还是比较贵， OLED 价格是22999跟32999，但是因为之前你像那个 Z 系列有个100寸的电视嘛，那个要卖到50万减1块钱， 那个我们来看下一条资讯吧。 哎，不过说一个小插曲啊，我记得 Bravia 最开始那个刘若英代言的时候比较早期，他们出彩电的时候，我妈和我小姨有一次很惊喜的说，哇，你看人家这广告啊，这画质真是好，你看刘若英背后这个屏幕多清晰啊，我说妈你别忘了这个广告是从咱家电视里面呈现出来的， 对呀、 啊。然后我妈说哦对好、 啊、你家电视也不错嘛，感觉是哈、 啊。对，所以其实他是把那个片子调的清晰度更强 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你要选择电视产品的话，还是一定要去卖场去现在这个实地去看一看才行、 哦、 嗯， 对，你看索尼就会在现场把东西都摆出来，来我 老好呢， 他你看那两个产品其实是他们拿他们家跟自家的老产品去比的，说都我也不怕跟我家自家老产品比，因为我家老产品就是不如我们家新产品效果好， 对对对，嗯， 电视的话其实好坏就是画质好坏，在现场商场里面看，它都放了演示片，是我们拿回家去主要看新闻频道，它的画质本身就那样。 它的样片是饱和度极强的， 对， 有色彩的视频。 看个1080p 高清，绝对也就差不多了哈。 对， 如果你买了一些合资的会员，能看个 4K 的，但是网络也要跟得上才行。 对， 但是我以前挑选液晶电视的一个标准叫什么嘛？就因为我知道他们。用的样片都是很好的，你光看看不出来。我一看喜不喜欢这个边框， 因为我喜欢薄的嘛，以前啊，还有我就是喜欢换台的速度快不快， 对， 我不喜欢憋一下的那种。 但是现在换台速度你要看机顶盒的速度， 跟电视没关系了。 说起内容的问题，小航可以再给看一张 好 图片，因为刚才那个雷总讲到的事情也很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内容源不够好。这次呢，索尼是跟腾讯去合作了，而且腾讯给他开放了一个支持，看有杜比的全景声跟杜比 Vision 格式的，基于这个腾讯视频的一套系统。 嗯、 那么这套系统，他们讲到了他们的片源码率会有比较高的提升、嗯，因为以前很多互联网电视的那个码率实在是很低，就是我都买个 4K 电视，我还在看 720P 的规格。这次就是他要跟一些内容商去合作， 没错， 然后把内容源的信号，因为我都买了这么好的电视，你让我看那些差片源，对吧？它里面就直接内置了这么一个新的一个平台。而且以前你像很多的平台虽然画质有的还可以，但是音频质量不好、 嗯、 这次他也是就是要去解决音频的问题，所以说也有杜比全景声编码的这个音频出来了。如果你可以外接 Soundbar 的话，甚至可能可以完整的去还原一整套，比如说你家里买了个 7.1 或者 5.1 的 Soundbar、嗯、也能去还原去这么一个标准的环绕声的一个效果。 没错，而且的话对于这个你看啊，这个目前正火的这个爱奇艺的网剧啊，对吧？ 嗯，《 延禧攻略》这个现在很多人买了会员啊。 你们这两个男人真是爱死这个 电视剧。但是你看，腾讯上面要上的是啥？《如懿传》 嗯、对、 啊、对吧？ 都是大剧， 终于上了， 终于要上腾讯。 听，再说一句八卦，就是新力传媒听说，就因为这部电视剧投出去了钱，一直没收回来，一直没播，所以被人收购了。 啊、就是真的是非常，很多人会说是不是血本无归哈、啊嗯？ 确实无悲，我自己把公司赔进去了。 而且新力好像收购那个公司还是他。挺有名的公司，就是被 他被收购了吗？ 对，被收购，对，被收购那公司还挺有名的。 祝他们一路走好。好，我们看看下一条、 啊、看一下资讯啊，终于可以到下条资讯了，看看评奖的一个情况。这个奖项呢，不是说什么一发大展啊，也不是什么 IF 奖，也不是红点奖，而是来自于京东的一个奖项啊，关于手机行业的一个最高奖项的角逐，目前是正式落定了。 对，2月16号下午呢，京东正式公布了第二届京东手机金鸡奖的获奖结果，既是手机的鸡、啊、 手机的鸡啊，不是金鸡百花那个鸡。 对，共计15大个品牌，16款产品分享13项大奖。 是的。 据了解呢，这次奖项评选主要就是依据数据，就是这个平台数据嘛，卖的怎么样啊，以及行业专家和权威的媒体组成的专业评审，评成两个维度进行，根据平台上这个品牌的销量、搜索量、还有返修率、评价等多个方面，评出了9个数据类的奖项。 嗯，那看看我们按照图片来说话吧。 好，因为我们给大家，因为我先讲这个奖，这奖我去问他们了一下，一就是这个奖可能不纯粹相当于是凭什么什么有多好，因为它有很多要用销量说话，而我们知道京东是有大量的那个大数据的平台的，所以他们是可以通过他们数据库去调，比如说包括它里面有些消费者奖项，比如说谁最受欢迎，谁忠诚度最高，因为它能监测上一步买了什么手机的人，这一步买什么手机，它可以去侦测每个消费者他的一个动向。 嗯， 所以说他们就通过一些数据得出了其中的奖项，我们去选取了一些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奖项给大家正好来看一下。 刚刚第一个就是消费者满意品牌，是分别是华为跟360。 大家觉得360很奇怪，为什么会在消费者满意度里头？ 那不应该是不满意的吗？对吧，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360的这个手机卖的比较少，而且它的客群比较单一，因为它现在主打的是什么呢？一高性价比，二大电池续航、 啊、 在那个价位上没有几家还在做大电池续航的，也就是说就是买他们家手机的用户就是冲着那个来的，买完之后呢觉得还可以，就是属于他们属于一小群人里头，那如果我卖的人比较少，这部分人比较满意，那么他其实满意度指数也比较 高 对，而华为就是属于说买的人也多，大面上做的也还不错。 哎，对，来看第二张图片，就是消费者忠诚品牌分别是荣耀跟小米， 就是上一步我买了这部，下一步还想买这个产品。 对对 对，小米更加忠诚一些感觉。 对，米粉嘛，有很多所谓的米粉。 对对 对，我们再来看第三张图片，消费者关注品牌分别是苹果跟华为。 对，关注品牌很简单了，就是说因为像有京东上面有收藏页面，还有说浏览的 PV 量，那么即使有时候你不买，你也会想看一下那个产品、 哎、 其实通过这些数据就能很好的去总结出谁更受欢迎，苹果还是当之无愧，因为你想苹果 现象级新闻性， 对，它一发可能我们讲苹果，你像很多产品上的是我们的产经新闻跟科技新闻，像苹果一发的话，从社会新闻到所有新闻都在上 对 不对？ 对对对，再来看一下年轻人最爱的品牌分别是魅族跟一加。 对，这两个产品的用户群里头，年轻用户，尤其是他定的年轻用户是就是35岁以下的用户，非常非常占比非常的高。 嗯，我们再来看畅销的游戏手机， 对， 分别是 黑沙， 是黑沙， 对，第二个是诺比亚的红魔， 哎， 对，因为包括像，因为这两个产品可以说占了先发优势，就他们俩推出的概念比较早，而且整个外形的设计上头也比较趋向于游戏那种比较狂放的外观设计啊。 我们再来看下边一个是畅销单品，那排名第一的和第二的和第三，它有分别这个一二三之分吗？还是说就无所谓？ 没有，它是按照一二三分的。 好的， 就是它上半年 iPhone 8 Plus。还有荣耀的畅玩六以及红米 Note 5 A 很有意思哈，你看苹果手机卖的是比较贵的，然后安卓手机就是比较便宜的机子在冲销量，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到现在为止，苹果在全球的我们讲高价市场，也就是差不多人民币折算5000元以上的市场，仍然占了接近60%以上的份额。你知道说，苹果还是高端市场，这个就是无可比拟的一个王者。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黑马手机品牌，分别是锤子啊和一加。 一加，它比的是比去年同期的销量的一个上升的情况。 嗯，畅销功能机品牌还在卖的，但肯定就只有诺基亚， 只有诺基亚了。对对对对对， 对。 中国市场比较奇怪，因为中国市场的功能手机其实已经没什么人用了，但是比如说像亚非、拉美、印度市场里头，哇，功能机卖得特别好。那个诺基亚的整个现在，如果单算它的手机销量，不算就是功能机加智能机一起算起来哈，大概能在全球能挤进前五，你就知道它功能机卖得有多好。 手机的配件方面可以看到，像是游戏手柄啊，还有像蓝牙耳机啊，以及像是这个云耳耳机啊， 对， 都比较好。 你看它这也，你看这非常有趣哈，因为往年其实耳机产品的在配件里头入围不会那么多，但是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像移动电源已经发展到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东西了。就像音频产品呢，可以去玩一些小花样。你像云耳那个产品，它的特性是什么呢？这两个我讲一下，这两个产品其实都不算纯粹音质上的产品，都功能性的产品。云耳它最好的一点是它在耳机上实现了快充，直接是 OPPO 的那个闪充，大气闪充就可以，它能够充10分钟电就能听6个小时还是7个小时。 哇， 就是这个功能对于很多户外用户来说很有用，因为它户外很怕耳机没有电。 对， 这是满足这个功能。你像那个魅族那个 Hello 那个产品，它是做了一个比较酷炫的设计。其实我知道好像有深圳的一些工厂也有这样的类似的设计哈，它在把耳机线做成了一个发光的，就是做的非常的酷炫。 是，我就是炫怎样，对不 对, 对， 所以它其实都不是音质上的产品，但是就是在功能性上去玩了一些新的一些部分。 那 UI 方面呢，肯定就是苹果的咯，苹果的 iOS 系统，然后再来看到这个是 坚果 R1、因为它那个锤子那个界面真的是不太一样，跟大家不一样， 干净啊。再来看一下， 然后就是小米的MIUI 的系统的便利性的设计啊。 外观方面呢，必然就是像是 iPhone X， 然后是 OPPO Find X 以及三星的 S9 加，应该是 S9 Plus， 对 S9 加， 对。 再来看下面一张，创新手机产品当中可以看得到，就是 华为的， 看不见字了，太 对 了。 对，这三款产品分别是华为的 P20 Pro， 这个拍照非常的创新，拍照非常的好。然后 Pro, 对、Vivo 的 Next， 这是一个 Next, 对，后面两个是以整个外观设计、升降式摄像头，还有全屏幕发声非常极致的全屏设计，拿下了这个创新产品奖。 升降啊。 对，所以这个榜单我觉得还是比较幸福的，大家想到今天说提出创新产品，想到可能也是这么几步， 很有意思。所以这个看大家这个奖项的排名可以看得到啊，未来趋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呢，未来趋势我们今天可以通过一些图片一些数据能够略知一二，但是对于听声音啊，听见这样的一个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耳朵的一种关爱方面的话，我们当然要通过关爱青年计划了，是吧？哈， 对。 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是要来看看我们下面的资讯内容，就是关于这个听见自己，也是在昨天下午啊，刚刚我们提到的专业级的黑胶唱机 More 在北京发布了啊。它当时就是以叫做 Time to More 听见自己为主题的一个情况。那当时呢，黑胶唱机的这个品牌啊，联合创始人方文，还有我们这个黑胶唱机的这个总设计师于锦辉先生，当时给大家伙介绍了半天关于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专利技术啊，我们也可以把目光回到当时的发布会现场去看一看。可以说呢，当时我们能看到非常非常多神奇的体验，就是当时呢，方文先生在这个介绍他的一些情怀和一些人们对于黑胶唱机的一些听感方面的一种流行趋势。当然了，除此之外啊，我们看得到我们的于景辉先生当时也在说了一些个黑胶唱机的变化，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样吧，今天居然这个于先生在现场，我们就让于先生自己来说一下这种黑胶唱机的变化，好不好？ 对，对于我们外行的人来说，首先就是外形的变化。 对不对？ 最早的黑胶唱机呢，其实不叫黑胶唱机，叫 留声机。 留声机，对， 留声机那时候的话，主要是单声道的，一根钢。我们电视里面、电影里面、老电影里面看到，就是一根钢 打 下去， 真的 那个像一只蜗牛一样的唱臂划过来，然后呢，发出那种很单调的声音，应该说是。对， 你这是那个 这个是电影里的，再往后一点呢，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时候放运动员进行曲，学校广播台用的全是那个大黑胶， 那个呢，那时候的话就是学校那时候放的应该是那种塑料片， 对，塑料片， 广播唱片， 对，广播唱片，对， 广播电台原先广播放广播体操啊，那些音乐 都是那个 熊哥的啊，那是比较早期的， 对。 中国国内的话就是黑胶，应该说刚好有个断档。因为那个时间就七八十年代是黑胶的黄金时期， 对对对， 我们国家那时候没有发展黑胶， 没有发展起来， 有一小部分塑料胶片，但是呢都是工业，就是我们工作用途， 对，工作用途， 家里 很 常用， 对 对 对， 对。 对 到现在的话，就是说呢，回顾头，我们现在有发展，就是黑胶在国外开始重新复活之后啊， 嗯， 就黑胶在国外是一直没有断的， 它就没断，对， 只是它退出了主流，被 CD 淘汰了， 嗯， 它被淘汰原因主要是也它没灭绝，一直存活着， 对对，对 因为在国外的话，就是在歌手里面哈，他任何一个出名的歌手、上榜的歌手，他都要出张黑胶， 黑胶 这是他的荣誉 啊，对 对。 甚至我记得有很多歌手就是把很多的经典的专辑可以过十几年来再发行一张黑胶的典藏版，很多。我是认识有朋友去要去海淘外国外带回来那个黑胶碟。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当时有一次我过生日，他送我一个生日礼物，就是当时1984年的时候，就跟我生日那一年，哎呀，暴露了。 不是不是不是， 1984年的一张那个 Beatles 的黑胶唱盘。 哇， 对，那个现在 Beatles 有些。今年的盘炒得很贵的， 对， 在国在 eBay 上飙到几万美金一张啊， 因为黑胶不像 CD， 对， 那个时候的工业，就比如说这老的一些黑胶碟，它为什么值钱？是因为它的数量就那么多，对吧？它不像后来工业革命之后的 CD， 对， 它 CCD 产量很大嘛。 CD 的整个原理上头，包括制造，像光盘压制厂，嘣嘣嘣嘣嘣，给你出来一堆那种东西，对， 极低成本，对。 黑胶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盗版。你要盗版之后，就像磁带一样，拷复制一份，它肯定衰减了。 对对对， 黑胶的话基本没有盗版。数字的话 ，CD 因为它是原理上来讲哈， 对， 从理论上讲它是可以百分之百复制的。但是我在有些理论里面，他们 制造的时候 是说，光盘拷贝下怎么样会声音会改变啊等等一些东西，这个的话当然这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但实际上光盘确实可以复制的，没有什么大的损失。 所以说我们对于黑胶这样一个情怀还是始终没有断掉的。 对， 你知道对我来说，黑胶唱片就是在我心里有特别神圣的位置，最重要的是它有一种仪式感。 对 对， 这种仪式感是不可缺的。 当你点上蜡烛，关掉灯光，拉上窗帘， 这是要洗澡。 听黑， 把它 听黑胶，不要关灯，点蜡烛，因为你看不清楚的时候，针不叫碰一下， 对， 上针就断了。 对 对 对 对， 为了唱头很贵的，3万块钱唱头，针断了没了。所以呢，其实黑胶声音的话，在我的认知里面，它是比 CD 好听的，因为它声音更自然。 对， 为什么会更好听的原因？为什么有这个争论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数字音乐的话，太多的后期制作， 对， 后期处理，比如说降噪啊、滤波啊，还有我们做一些效果进去，人为因素太多了，所以特别干净。你看我们听 CD 的时候，经常听到口水声，不，齿音，我们叫 齿音，对， 齿音特别严重。那我们在现实里面听歌手唱歌的时候，你听不到这些声音的，听不到这些声音。黑胶的话就不会这样，你放出来的话很自然的声音，它更接近我们人类生活习惯的听音环境，所以呢，你久听不厌，非常耐听的声音，黑胶是。CD 就不一样 ，CD 的话它出了很多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就是不习惯的声音，就像我跟你讲话，我不会听到你发出齿音的，但是你听 CD 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歌手之后， 他会 对着麦克风说。因为现在录音啊，分辨率很高， 它太敏感了， 太多东西了啊，输入进来了，不是我们日常习惯的声音，听久了也觉得很累，因为这个 不是我正常平时听到的声音，好像人为加进去的一样的。 那它这个录制过程，比如说我录一首歌，录到 CD 里面和录到CD 就是工作站里面嘛，然后录到黑胶里面的那个过程是不同的，是不是？ 实际上的话，就是说，数字音乐跟黑胶音，就是说模拟音乐的区别的话，以前的录到那个没数字，在数码录音之前是录的开盘带磁带上去， 对、 后来现在基本上都是淘汰了， 对， 都是录到硬盘里面，所以 都是 高清的 多轨合成啊、然后去做缩混啊之类的。 更多的效果我觉得还是在录音环节的处理上，就是说你应该把它做成，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我们听的唱片除了是表演者之外，很多里面成分效果可能跟录音师有很大关系， 都是 P 过的， 对， 是吧？都是 P 过的。 现在连现场演出都有那个 auto tune 了嘛？ 就 是 啊， 对，你就完全听到的都不是，都谁就唱歌像电音一样的，很多人唱歌你也觉得没有颤音，没有什么，就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一个人的声音出来的真实的质感。 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唱片的时候呢，一个好唱片它不光取决于这歌手本身，还取决于录音师，这两个环节真的是很重要。 对， 你歌唱的好，如果录的不好，真是废了， 对，那就完了。 对， 所以就是说，如果 录制过程也是不一样的， 对， 当然 他都要做后期处理，对。 你看那个每年我会仔细看留意看那个台湾金曲奖的那个专门，他会专门有一个奖项是录音奖。录音奖里他是把流行音乐唱片跟其他的演奏类是混在一起的。其实流行音乐能拿那个奖的非常少，大部分都是演奏类的，比如电影原声啊，或者是专门的演奏类的唱片会拿那个奖。然后大陆我记得只有李健的哪一张是用交响乐的专辑拿过那个奖，就是录音的奖，因为其他太多了，其实都是各种各样电子 MIDI， 然后缩混一来，其实 虚拟的东西， 对，很多时候他谈不上什么录音技术， 这个、 对， 就是我知道做 MIDI 的时候有很多的乐器，其实我没用，但是是可以做出来的， 对， 但是 MIDI 键盘直接出来了， 是不是真正我每一音轨都是一个乐器一比一录出来的？ 现在录音太多，做后期太容易了，因为以前的模拟录音的时候呢，录音师很关键的，但是基本上后期制作很难，他要一次过， 对， 而不行的话要重新录，所以呢，他做一个好的录音啊，花很长时间， 心血啊！ 就我们选唱片的时候，选黑胶的时候是很，要首先要看这个录音师的，对，还有厂牌录音师，这个都很重要，都关系到它整个的质量。 没错，你可以看到我们大家伙儿比较熟悉的，像是格莱美音乐奖，它的这个原本叫做全称啊，叫做什么录音学院音乐奖， 对， 它是一个学院奖，所以它当时也是其中会看到有很多都是跟技术相关的奖项，录音的技术啊，包括录音的一些个设备。一些条件，一些一个新的创意，它会在这方面进行相关的深耕。那其实黑胶给到我们的一种听感就会就不一样。 没错。 那我们回到新闻现场，看看当时的这个黑胶唱机啊，给到我们的样子，这个木唱机还是很漂亮的。当然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在现场能够看到实物啊， 看看实物跟照片一不一样呢。 不仅能够看到实物， 等会儿再放一张， 会放一张唱片，我们来。在直播间里，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搭建成功以来哈，首次可以在直播间现场听到这种黑胶放出来真实的声音的一个场景。 而且我对这个机子最感兴趣的是，其实它也融入了很多数字音频的技术， 是， 对，就不只是说一个情怀的产品，你要想实用，它也可以非常非常的实用， 是 很多实用性 的 东西。 对，它不光是完全的复古， 对， 它实际上是与时俱进的一个东西， 就现在一切东西都在融合。 看看于老师啊，面带微笑的样子。 对对对，我们要为于老师鼓掌才行，真的 很开心。 对， 一会儿我们放出音乐来，咱们集体鼓掌一下。 好，没问题。那这样吧，我们整点之后呢，也是希望于老师可以移步到我们表演区， 好， 一会儿给我们去展示一下，好不好？ 对，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抓紧机会啊！ 对对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按钮进入我们的现场，来看一看这里发生着什么和即将发生什么内容。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咱们一会儿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的数码科技单元，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黄浩啊，已经准备好一会儿要发问了哈。自己呢，对这个黑胶唱片看来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啊。而且我们另外一位我们的嘉宾呢，于景辉老师，于先生已经移步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哈。 没错， 准备要给我们进行相关的这个黑胶唱机的演示了。 没错， 这也是我们首次在直播间听黑胶。哎，你看啊。咱们台有一个节目叫做极点达洛基啊，他们每天晚上呢会在这儿摆一个留声机的模型。 对， 哎，今天呢 你给人把底刨了，这个模型 他后边都没接线呢，是不是啊？咱今天不一样了，咱今天呢有这个直播间现场就会有这个黑胶唱机啊。 对，于景辉老师其实在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可能更有发言权，因为他是总设计嘛。哎，我相信融入了很多心血。 没错没错，那这样吧，来跟我们先说说看自己对于黑胶唱片的这个一些心路历程好不好啊？ 好，在那边的于老师还好吗？ 欢迎于老师。 谢谢。 哎，声音不错， 声音非常好非常好啊。 那个其实听黑胶的话，嗯，我们朋友之间都会说听黑胶是一种情怀。 嗯， 因为平时日常的话大家工作压力很大，节奏也很快，特别是现代人，我们说那个现代人就跟大江里的鱼一样的。 哎呦坏 啊，所以呢你肯定是随着洪流走了，自己的节奏的话只能想办法来调整我们的生活节奏。那么这个黑胶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休闲方式。 嗯， 那么我回到家里，你想象一个场景，就是说回到家泡杯茶或者泡杯咖啡，放一张唱片。 嗯， 然后呢比如说我打开旋钮，然后把唱片落下，坐在那里静静的听音乐， 聆听一段， 对不对？而且是非常动听的音乐。我等会儿放唱片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很吃惊，因为黑胶放出的声音跟你们想象中的声音绝对是不一样的，它会比 CD 啊，比你以前印象里面的声音会 好很多。 对， 哦，真的， 因为很多人对于说过了，就是他对于黑胶的印象其实是那个工作时代的那种印象。 我模仿那个夜上海。 对，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影视作品是这种风格的，其实很多人对黑胶印象是错的，就反而会觉得黑胶是一个很高保真相的东西，但其实黑胶真的能做到音质非常好的一个表达。 我们在听之前，我想有几个小问题要问问这个于老师，就关于这个黑胶啊，它核心的这个发音单元，它读取这个唱片的这个单元，核心东西在哪里？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扫扫盲， 分解， 哎，扫扫盲。 我那个大概 解释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啊、 设备的构件啊，啥是啥是吧哈、 啊、这黑胶大家看的哈，上面的话刻了一圈圈的纹路， 嗯， 这个要放大镜才看得清楚，实际上的话这是立体声的，它一个坑纹哈， 嗯， 就是九十度的一个角度，然后呢左边是左声道，右边是右声道 啊， 然后呢唱针有个很细的针尖，你要放大镜眼才能看到、嗯、一般哈用作唱针的针尖都是用钻石做的，要求很刚硬、 哎， 要磨得很细， 嗯， 它落到这个沟槽里边，跟随这个坑纹震动， 嗯， 它是很模拟的，它是纯模拟的一种发音方式， 它是靠震动不同这样的一个振幅不一样而带来的发声，是吧？ 对， 嗯， 就跟我们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用筷子敲乐器，噔噔噔，它就是靠震动带动那个动， 哎、啊，这个比喻很形象啊， 筷子， 嗯， 对，它的震动的话就是。它一般的话就说这是唱头， 嗯， 唱头里面的话，它会把这个振动信号转变为电信号， 嗯、 然后呢，到通过唱臂，大家看，这是一只唱臂， 嗯， 传到后唱头放大器，然后呢才传到我们功放， 嗯， 然后推动音箱这样发声的， 对对对。 那黑胶唱机的关键就是说呢，因为它就是靠振动来发声的，所以它要避免任何不相关的震动对它的影响， 嗯嗯、 所以我们黑胶唱机要做成，你要考虑就是说它是不是做了很好的避震设计， 嗯， 然后或者是吸收震动的设计。 哎、 像我们唱臂啊，你看这么讲究，为什么用碳纤维？它因为就是说惰性材料嘛，可以吸收谐振、哦、等等这些东西。那其实它很原始的这种发音哈，那么我们人为的一些干预的话，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不像我们 CD 啊。有那么多数字解码又是滤波啊，很多芯片的技术不需要，它基本上是一些相对来讲，相对我们现在高清音频，我们数字音频来讲，它用的技术是一些比较传统的模拟技术， 就是还原性特别的强，是吧？ 对对，声音、嗯、模拟声嘛，我们就回归模拟，模拟的声音的话，它是、嗯、直观来讲就比较耐听， 嗯 嗯。 真是不容易，我所以说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听音的这个先决条件，就告诉了我们，它并不是说有各种各样的音染而带来的东西，而是它能够更好去还原这个东西声音载体本真的声音是所谓什么样，就是高保真。刚刚黄老师提到高保真， 对， 那这样吧，我们就听一小段， 听现场， 然后回来了以后，咱们再邀请于先生回到咱们这个啊嘉宾席哈。咱们再来亮灯和灭灯，不是那个，再来去说说看自己的故事啊！哎，对，来， 我展示一下操作吧，好吧？ 好好好，嗯， 它这个 打开 黑胶的话，一般的话它有个固定的转数， 开始转， 有两种，33转和45转，我这是33转的， 嗯， 33转 跟45转有什么差别啊？ 它实际上呢，45转的声音会比33转的声音会更好， 嗯， 因为的话它是用同样距离。记录的声音的密度不一样 啊、 哦、啊！30转的话记得很密，刻得很密；45转的话，相对就刻得很 清，高密低密的。 识别的话，记录信息更多， 嗯、 细节 啊、哦，细节会 更多啊。 明白了， 而且动态也会更大。嗯、 好，那下面 我把唱头，比如说挪到一个音轨这里上面、嗯，然后你把这个台币器放下去，音乐就出来了。 哎好的，我们那就听了一小段啊，感受一下。 黄浩有什么话要说？ 我觉得就最明显的部分，如果这张 CD 出来的话，你听到的肯定是那种高频跟低频非常做增强的， 嗯， 但这个出来的声音是相对比较自然的， 什么柔和的， 就是你像我们听多了那种数字编码的音频之后，比如说很多人现在喜欢听流媒体音频之后，因为流媒体音频会天生它可能制作上的或传输上头有一些瑕疵啊，比如说它因为要压缩，所以它刻意的会把高低频调的比较重，这样的话让你 很刺激 去弥补那个瑕疵， 嗯， 那这个出来第一个声就会觉得就是它很舒服很自然，因为我就说句实话，如果是要是数字音频或很多的，它会刻意的把那个低频蹦蹦蹦调的比较重， 对， 当然我觉得是有一个不同的取向，如果是纯音乐向的话，这样的声音会更加的自然一些，就说的是耐听， 嗯， 就这首曲子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个很柔和的曲子，但是你听着觉得，哎，很舒服， 我跟你讲， 而不是有压迫感的那种感觉。 对于我来讲啊，我就没有太在乎于听啥曲子， 嗯， 就刚刚这声一出，我就想说跟家里头待着，如果有个正经八百的好书房，往里一搁，往那里一坐，哎呀，得劲儿死啊！真是要 什么自行车啊？这还要书房？ 这太高级了。 对，就是它出来的声音两个字叫就是舒服的， 对对对， 它可能不是那么刺激的。我觉得也是，就是跟因为毕竟黑胶这种产品的属性是。是一个音乐性的产品，它不是一个就是要追求，比如说它，因为我们真的是现在听到太多的这种所谓的影音像的或者是这种，嗯，这种数字像产品是一个特别的刺激类的调音， 它 是 没有那么多粉饰人为化的东西。 对， 当然我还在想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刚我们提到什么没有粉饰也好啊，听到声音的温暖的感觉也好，它都是通过两边这两个音箱传出来的嘛，对吧， 嗯， 那这两个音箱，那它 其实在设计上头和就是这些调音上头也应该是对它做了一些适配。 因为这个设计这个音箱，当然是的，这是一对有源音箱。我们做这 有源，这个我懂， 插电的啊。 对，因为我们做这一套，实际上我们印象里面哈，就是黑胶系统都是价格比较昂贵的。 对啊， 那我们做这一套，就是说，把我们。原先在发烧唱机上的一些技术应用到我们低端这个产品上，虽然说是低端， 这算低端产品， 但实际上的话就是说在那个用户来讲 不叫低端产品，叫性价比高的产品， 入门产品吧， 是不是，啊， 因为它确实 是 卖的 是 性价比高的产品， 它毕竟价格在那儿摆着是5999。 哎，怎么又漏了，我还说一会儿问一下 啊， 因为我的印象里面就是说这么便宜的唱机用这么好的技术是比较少的，当时我跟我们公司老板说，我说这个唱机都值这个钱了， 哦， 然后呢不要说别的东西，因为确实是的，这个音箱的话，有音箱其实我们这里面用的单元是还是有点讲究的，整个调声呢都是在专业环境下做出来的，因为你有铃响史啊，整个频响曲线的测试啊，然后包括那个声音的把控，因为这个的话，因为我声音最后是我来确定这个声音走向的。 哎呦， 因为我听了几十年的这种唱片之后，对声音会有一点自己的选择。 嗯， 就是我喜欢的声音，可能是更接近于就是我们模拟的声音。 嗯， 是这样的。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于先生啊，给我们来做了一下个这个黑胶唱机的现场演示啊， yeah, 谢谢于先生， 谢谢。 那也请您移步回到咱们这个嘉宾席这边来啊，欢迎于先生回到嘉宾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觉得应该跟朋友们去来说一说了，说什么内容呢？就是关于这个听音的设备方式的一种趋势，包括之前我们在家里边怎么听，那如今怎么听，老的产品怎么能够焕发新生命，就是目前我们的一个新的话题。 对， 所以就说黄浩啊， 等一下，在开始那个新话题之前，我要补一句， 哎， 你没有讲这个唱机最重要的部分，其实也是我们要分享的趋势的一部分。 对，一会儿我们就会说到这个事儿， 就是它的数字连接的。 哎，对对对， 我们不妨就从这开始说， 行， 这样说起。 我还是想要别刨活， 是这样的哈， 你把钱都刨了。 对，是这样的哈，你想一想啊，就是其实因为我们讲现在家的我们讲家居环境哈，每人都想有个书房，但不是你的每个家里都有一个书房， 书房，对， 所以其实摆放空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嗯， 这也是为什么你像最近这几年，的确我说句实话，耳机比音箱更受欢迎。 嗯， 因为耳机它没有使用环境的一个限制。 嗯， 即使我在家里头，我换一个音质比较好的、品质比较高的耳机，我也可以有独立的享受。那其实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蓝牙产品，那你像这个唱机为什么 在刚才于总介绍之前，我就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叫融合性的产品嘛，它里面其实也是支持了蓝牙的一个东西， 嗯， 而且它也支持了这个 aptx 这种高清晰的这种传输的能力， 对对 对, 对， 而且用的也是 CSR 的8670，8670是非常经典的一颗芯片，因为在很多的高音质的设备里头都有这个东西， 嗯， 那。举个例子哈，比如现在我们知道市面上有不少像两三千的那种也不算特别贵的蓝牙耳机产品，其实音质也不错， 嗯， 那在家里头比如说我就是想躺在床上听歌怎么办， 嗯， 你不能让我搬个小椅子，我必须要跑到书房去， 很多现实啊，对啊， 比如说你想看书，我躺在床上翻本书或者看一个 Kindle， 所以在书房里面摆张床就好了呀 那你也得书房有那么大的空间对不对， 是， 那么更靠谱的解决方式其实是，哎，书房我把它放在书房了，或放哪里头一个比较稳的环境下头， 嗯， 放起来，我用蓝牙带着我的耳机， 哎， 我也能听到一个比较原汁原味的一个声音过来，嗯，而且就是前几年我们可能还不能奢望这个事儿，就是前几年的蓝牙传输规范没那么好的时候，这几年你像类似于 96K 24 比特的都可以通过蓝牙去传输了， 非常高嘛， 给了它非常， 哦， 只要你的家里头没有更多的无线信号的干扰，那基本上就可以做到说传过来的信号不会有什么断流或断连或者是一些干扰的一些情形， 嗯， 那你用蓝牙也能实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么一个音质的体验，越来越多产品真的是， 嗯， 就是无线跟有线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嗯， 你像我们像很多的说的远一点哈，不只是这种纯音乐向的产品，像很多那种家庭影音的产品，比如像 Soundbar 或者是这种多声道音频， 嗯， 你看它的后置声道跟它的主声道跟它的中置其实都用无线在传输， 有 对， 嗯， 因为它就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因为说实话无线的是我们坦白讲无线是真的没法做得跟有线一模一样，但是有线比如说对于那种东西的话它要干嘛，你要打孔，你要走线，你要布线，这个对于很多人的家居装修来说很复杂， 不可忍的，嗯， 对，所以其实现在讲不管是这种纯音乐向的产品还是影音向的产品，无线跟有线趋势的融合我觉得可以说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大趋势， 太对了， 对， 这种融合的趋势也给到了我们非常便利的一种使用环境， 嗯， 对吧， 对， 那好，那既然使用环境有了以后，那我们能够使用的设备就多了去了， 对， 对吧？那这是一种，刚刚我们看到这黑胶，这是一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设备，我们可以一块来去聊。 好， 嗯，来，那我们就先说看吧。这个融合到现在，二位认为融合的比较成功的案例和一些使用的比较好的场景，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对，其实，我们这场里面是有4.0的那个蓝牙发射，而是无损的。 嗯， 那我因为既然是Hi-Fi产品吧，那么我肯定要是对它音质是有追求的。 对对对。 那我们选了一颗，刚才他说了8670 的 ，因为这个芯片在行业内还是有口碑。 对。 大家都知道它是这块领域里面的佼佼者。 嗯。 实际听下来的话，它跟有线，基本上非常接近的效果。 对。 嗯， 对。 那这样的一种比较可以说是传统的聆听方式，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小众，如今小众，未来还会不会还是一个小众的东西呢？ 黑胶的话现在增长得非常快， 嗯， 反正 CD 唱片的销量是逐年在下降， 对， 但黑胶的话200%的每年在增长， 嗯， 我说了刚才说了一点，就是选择黑胶是一种生活态度问题， 嗯， 因为的话我们数码的东西确实很方便，它跟黑胶会同时都会存在， 对， 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可能会他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会决定他会选择不同的东西。 嗯嗯， 因为我们刚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因为我们手机跟那数码音乐是紧密连在一起的。 对， 我们家小孩应该也是听耳机了， 嗯， 这样的。那他年龄增大，阅历增多的时候，工作节奏，如果是他今后工作成家之后， 嗯， 他可能会选择黑胶了。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数字接入，啊，这种新的形式可以带给我们的人群就是会越来越宽， 啊， 因为说实话以前喜欢数字音乐的人大部分是快捷， 对， 省地儿省时间， 好，正好说到快捷，所以你想它其实是现在分开了两种场景，我如果要一个慢下来的生活态度方式好好的去聆听，是一种沉浸式的话，那CD 现在有个比较尴尬的事叫高不成低不就， 嗯， 比如说高我让它有一个更好的格调，虽然现在好像也有比较贵的那种 CD 唱盘在卖，但问题是你要找到那种真的是制作非常好的 CD 的唱片其实现在比不是那么好找得到，黑胶反而现在留下来的都是精品，反而是这个状态。那你要论便携，说句实话，现在很多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像虾米的客户端上，如果你付费购买的数字专辑，给你的直 接是 16K 44.1 千赫兹的 WAVE 文件。那这个从原理上来说跟 CD 的音质就没有差异了， 没有差的。 那我现在又没有便携 CD 播放器了，那你说我比如说我买一张数字专辑，我们想现在要尊重版权哈，很多数字专辑我们付费购买，一张专辑也才10块8块的，那我去买张 CD 我还没有找到东西可以播，你说怎么样？所以我觉得 CD 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尴尬，就整个激光，我们讲引申一点，激光唱盘包括 DVD， 包括蓝光都比较尴尬。 对， 那个你像很多的那种家用的高清的硬盘播放器，举个例子，你像索尼这次引入那个 4K 画质，包括杜比全景声和杜比的 HDR 的那个腾讯视频之后，其实它又挤占了一部分那种硬盘的数字播放器、视频播放器的场景，因为这些东西我直接可以通过视频网站上它的云端服务器给你解决了。比如说你家宽带是100兆、200兆的，可能连带宽都不是问题了。那我干嘛还要去买个蓝光播放器？蓝光盘也很难买， 对、啊、 对不对？所以就被、 而且不便宜啊， 对，就变成说大家一定要二选一。我要么选，因为当以前便携的东西我还有吐槽它的余地，是它的音质不够好。可是现在连便携的东西音质都跟这种东西一样的话，那如果你要纯粹的便携上的话，那你选择数字文件这种格式就好了。可是黑胶它，我们讲黑胶在整个的我们叫仪式感上或者生活方式上，它没有办法替代。而且关键是你像我们讲 CD 有个问题， CD 现在我去买 CD， 你要找真的录制好制作精良的是比较难的，可反而黑胶是比较好，因为只有那种比较精良的这种录音的专辑才会出黑胶， 花血本做黑胶， 对，对，所以它天生就筛选出来了它两个产品的一个档级。 对对对， 这也是为啥觉得中间那个层级反而很尴尬，就是高不成低不就，那是最尴尬。 说实话，我觉得 CD 机在中国这没有怎么发展。真的，早年间的时候它价格比较贵的时候，大家就是为了省钱会买卡带，是吧？当然大家都可以， 中国用户在就是这种唱机或者碟机方面最风靡的时代是 VCD 跟 DVD， 但是它也不是音质或者画质上的，它就是为了便利上。当时大家觉得说我家里要买个电视机，要摆一个什么爱多什么新科的 VCD 在家里头， 超强就 错，破盘烂盘都可以放那种的。 对，你看你的需求很。 HiFiCD 机确实，在国内没怎么流行， 没有怎么流行，而且它价格也不便宜。 HiFiCD 不便宜。 你像我们讲碟机啊，就蓝光碟机 ，OPPO 的蓝光碟机很有名嘛。但 OPPO 前段时间也宣布了，就是它不是停产，就是我们不再做新产品了。你要老产品，我这一直有，但是新产品没有了，我们安心的去做手机去了。 对啊， 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 奇怪的蓝光就一直没起来。 对， 没起来。 蓝光正好起来的时候，已经赶上了就是高清电视 流来了， 以及流媒体兴起的那个年代。说实话，真的是。 其实是这样的，它当年本应兴盛那个时代，由于这个版权做的不够好， 对， 所以呢，它没有发展起来。 对， 终于版权如今已经做的很好的时候， 现在是视频网站们 对又兴起了。 那时候我们前几天我们老担心说 timing不对， 对，前几天我们老担心说这个视频网站不会大流行，高清的画面不会太流行，是因为网络原因不行。可是现在你看有线宽带网络100兆、200兆 降费各种啊， 哦，对，就是工信部也贡献了一份力量吧， 是啊， 对，所以这个让大家觉得说我在家里头通过我的电视机或者我的智能平台我自己就带，我都不用买新设备。因为现在说实话，你像现在主流电视机产品里头那颗解码芯片都还蛮强劲的，都直接能解到 8K 的 H265 的那个单元去了。 而且现在电视机都里面镶了那个机顶盒在里面， 对，对啊，它自带智能功能。你像现在每家电视机，像索尼跟咱今天讲，它是跟腾讯合作的，你像有跟央视合作的，有跟华数， 有跟 SMG 的， 对 CIBN 合作的，每家都有大量的这种高清资源。前段时间我们还抱怨说这个真 4K 伪 4K， 因为好多视频平台放的是假 4K 的画质。现在你像腾讯这个都已经开始往里头放真正的 4K， 它里面放了一些 4096的还是 标准的4096。 哎呦， 索尼影业，因为索尼是自己有电影， 对， 自己产电影，索尼影业还有索尼唱片 Sony Music 自家的东西全都往里一放，对吧？ 这是有内容源，跟你说， 对， 内容源够强大，它可以倒推硬件的这个发展。 对 、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发展的音视频工作了，我们内容好， 可视化广播了，对不对？马上关注一下吧，微信公众号啊， 关爱青年计划。 哎，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下方的这个按钮，叫做直播间三个字，看见没有？看见了以后赶紧点啊，点进来以后可以看见我们。那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有继续聊这个话题，包括咱们这个娱乐场景下面这个数字音频的一个体验的一种进化啊。那 对于这样的一种进化，刚刚我们说了，融合现在是一个趋势，是各种各样的设备进行数字化的融合。那其实刚刚我们还提到这个锁六万是吧？ 啊、哦，对， 这个东西， 索尼的新产品， 纯数字化的一个播放设备， 对， 包括还有之前像是这个AK 的产品， 对 啊，那也都是 SP 一万， 哎，对 ，SP 千 ，SP 千，对， 大一万大几，上是几万块的这种数字音频播放器，那他们的生命力是否也是属于小众或未来的小众呢？ 我还真跟就是零售渠道我问过，就是今年特别明显，李总肯定应该有所了解哈。就是其实以前就是大部分人会觉得随身的便携产品不会卖得特别贵，今年一个二个都在做一万、两万、三万往上走。对，这是个趋势。一是消费升级，还是那句话，就是总会有稍有我今年听了八千的，如果他再换下一个产品的话， 他绝 对 会比一个不会。更便宜， 对，它一定会往上走，而且往上走的产品，虽然我们讲，其实坦白的说哈，就是越往上走，其实你能听出声音的差别，其实是越细微的。但是，比如说操控的改进，比如以前大家老抱怨一件事情是很多的那种便携产品，它的做工不够精致，那它可以做工做得更好。再包括说有些小产品，以前的问题是推力不够好，这个是困扰便携产品。 高阻抗老耳机推不动， 对，最、 啊、 最要命的问题。那我可能中间的这种，比如说我的解码芯片没有什么变化，但我把供电电路和这个就是耳放我做的更强，推力更强劲了。 对， 然后现在不是还有一些新的标准，比如说你像现在有各种各样新的平衡口的那个规范，那么搭载了新的平衡口，或者是现在很流行在这种万元播放器上也有双向蓝牙的能力。什么叫双向蓝牙？比如说大家有时候觉得那个就是随机播放器，就是随身播放器，它的操控很麻烦，手机很方便。那你只要你的手机是支持这个 HiRes 或者是 LDAC 或者是 aptX HD 的，你可以拿手机做成音源，把那个播放器做成一个接收器，所有的东西通过这个无线接收器然后接收进来再放大，你听到的声儿就立刻跟你手机出来那个声是不一 样 的了， 所以它又可以被控制，也可以控制别人， 对 对吧？ 它就成为了你的其他一些便携设备、便携音源的一个放大。 哎、 就那些播放器反而也可以成为这个黑胶机的一个那个耳放的这么一个组件。所以其实你看，每个东西现在都是在做融合，就是大家到投资保护。我买一个东西回来之后，我不是说我只能单纯的做一个播放器，我还可以成为我家里所有的影音单元的一个配件去搭配升级。 现在我是觉得那个有些功能做的太多了，我反倒是觉得有些功能应该做的单纯一点， 对，单一一点， 而且确实是它越做越贵，倒不是说它未来功能升级，可能发现就是高端消费人群也开始用耳机， 对， 用的比较多。 我想提一个问题啊，就刚刚正好这个于先生提到了高端消费人群，就是什么叫高端消费人群？有两类，一种是真的是认这个设备它本身的、这个、 发烧友、懂行的、 另外一种就是这个产品看上去真的很高端，就是花里胡哨又镶钻啊， 不是， 又是镀金呐、啊。 隔壁老王说这个、 哎、对对对对， 这个好， 这 个最贵，这 个东西你说怎么就真的还是有市场哈？ 有， 对， 因为耳机是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现在必备品。你看，就像我们以前有块手表，或者是就是手机， 哎，对对对， 车，但是耳机现在的话，很多人都是必备品，对， 对 必备品，所以呢。这个的话既然是必备品，大家就会相互比较，说有个身份的象征。 对， 对， 对， 有些人就要买贵的，其实也不一定。 对，就是他其实我们讲都是花钱，可能有的钱花在不一样的地方。那其实包括像那个运动可能有听说，就是那个一便携播放器其实有两派人在吵架嘛。 对， 就是 AK 那波人呢，其实会觉得说你国专这个很丑，然后又不好用，但是国专那边会说你 AK 除了好看还有什么别的，你的声也不好，就只能说卖同样的产品，看你把钱花哪儿了。因为举个例子，像现在很多厂商也在做那个安卓播放器，他想提升的其实是操控性跟流媒体的支持能力， 对对对， 但是同价位的安卓播放器它的有些音质的表现那明显是不如很多老设计产品的，因为他把钱花在比如说我里面得放一颗什么骁龙啊什么这样的手机芯片，对不对？因为他要做那个就是智能处理能力，那部分没有放这个芯片的我可能花了钱在做耳放，所以其实还是我觉得是消费者自己有一个取舍，就是他自己想要什么。 哎， 现在这些东西营销啊成本占的那个产品里面很重要一部分，但是各种噱头放上去，其实因为我觉得应该归于简单一点，你就把它做生意做好就行了，功能不一定加那么多，毕竟我们买个东西很多功能，其实我们用到的其实 中其中的一小部分。 对对， 我希望消费者还是理性一点，挑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就是看你需求在哪。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想就是功能也拆分，比如说有 A 功能 B 功能 C 功能，我们倒不是怕 A 功能 B 功能 C 功能的机子，而是怕 ABC A 加 B 加 C 的功能，因为往往什么都有， 什么 都 没有 做 好，做 的不是特别好。 哎，对对对，稍后时间我们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朋友们分享更多的一些自己啊，我们四位分别来说一下自己的一些听音乐、听音的一些感受，包括岁月变迁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每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钟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数码单元》。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二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 HiFi 音响专家于景辉先生，以及我们的评论员黄浩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自己在听声音这个环节当中，因为我们毕竟是个电台嘛， 对 不对？所以呢，对于听觉方面，我们是极其关注且极其热心的一个事情。 对，而且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听友朋友来说，喜欢广播的朋友， 哎， 一般也是对音乐音质或者用耳朵听声音会非常的敏感。 敏感，很多广播迷们，他们对于收听广播的设备也是在斟酌当中的。 我有朋友刚买了一个2000块钱的收音机， 收音机、 全球频段的那种，而且收音的音质非常好。 嗯， 那现在 发射的怎么样？ 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收音机，就是现在也卖得很贵，都是因为就是传统型几百块的收音机，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了，因为好多老人家也只是用手机在那收。 对对对， 但是就反而这种东西都变成了一个很贵的一个可以 对 对 对对 产品。 那我们就说有收音机发烧群嘛，他们淘了国外的一些像德国的一些很有名的耳根的收音机， 嗯， 它一个是复古复旧，但可惜的是现在电波污染比较多， 对， 能收到台很少， 对， 可能就当地的 FM 有一些。 而且这种收音机要看里面的线质是什么，线材质量和包括线源是什么材质的， 电子管啊。 对， 但是这个方面，但是他自己这个设备的接收能力，我觉得是一方面。那对于每个电台的发射方面，也应该考究一下。起码就是说，我们不用再多去比较，反正我们知道我们的自己的频率，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管控啊，就是对于我们 功率是吧？ 功率的管控，包括我们用的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的调音台有很多东西，我们这里有推子，推到什么位置，您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这边有电瓶可以看到它是。 打到是红的、还是黄的区域，还是蓝色区域，还是绿色区域。所以我们在平常做节目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注意 标准， 哎， 播出安全嘛， 标准 所谓的 对安全标准。 我都是推到打顶了以后，那播出去了以后 爆的 都是爆的。 对 因为我们是一个制作声音产品的单位，所以我们对待这个制作产品的时候有产品的基准线，有完美的线。那当然每个人制作的时候都希望踏到那个完美那条线上。 对， 所以那个电台主持人的声音说出来听出来就比较动听。 对，你看苗山的声音就非常甜，对，特别的齁，都是四个加号的啊。 苗山，你是要说加上这个美颜摄像头是吗？ 这是完美， 完美，对， 完美。 来吧，那继续来我们这个聊聊看自己的这个对于声音的一些话题哈。那刚刚我们聊的主要还是关于数字音频的融合，各种设备，无论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黑胶也好。还是现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便携的音箱，家用的音箱产品都会用 WiFi 呀、蓝牙的接入。那其实呢，这是在设备本身的一个这个范畴。那我们再来说一些其他的使用场景，包括我们日常的听歌、听音乐，这是一个场景。 对， 那游戏还有一个场景的声音，这个很关键。 对， 游戏能够营造一种神奇的。沉浸这种体验啊， 游戏又分几种，因为咱们上上周聊那个 China Joy 嘛，我去 China Joy 现场的时候，那个高通有一个数据分享，在这两年中国的手游市场份额的整个的，就是我们讲营收额啊，整体的涨了330%多。 哇， 你就知道说整个手游是多大的一个市场。其实早年你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讲主机游戏，就是 PS， 很多人买 PS 跟 Xbox 回去当一个蓝光机用嘛， 对， 很好蓝光机， 太浪费啊， 对，其实 PS 跟 Xbox 因为它本身就是主机游戏，有很好的影音能力，包括很多的游戏在做的时候也非常的考究，他们那时候的其实影音效果本身就很好，搭一个大电视，再搭一套音响，甚至游戏也是用 环绕声 去录。是的，现在手游的制作也开始加入这个部分了，包括说手游跟 PC 游戏，比如像 PC 游戏最经典的像那个吃鸡游戏，吃鸡游戏和守望先锋，他们都会有听音辨位这个事儿， 哦， 就是我要听哪个声音辨别敌人脚步在哪里头， 对， 可是前提是你的整个的设备，你的游戏得是环绕声去制作的，你的那个里面的音轨得是环绕声制作的，然后你的整个的回放设备得支持环绕声的效果，所以呢，现在的趋势是说，一就是很多所谓的游戏电脑、游戏 PC 都要配很贵的声卡，那个声卡是为了支持多声道能力的。 你看之前几年的时间当中，我们这个 PC 电脑也好，包括像笔记本也好啊，对于声卡这个事情是多么的不 就集成就好了， 集成就好了，什么都无所谓了。 你要接上耳机的话，那个底噪大到你 不关注吗？ 不能接受这个， 你要扭声就行。 你如果是听音乐的人，还是对这个？ 我上大学攒了一台电脑，我的声卡比别的件都贵呢。 就是因为你干这行嘛，你还是很关注声音的嘛。 我跟电脑厂商的人聊过天，他们是这样子的，就是不得不说商业很现实哈，就是消费者对哪块的要求越高就在哪花钱，对哪块要求越不高越哪花钱， 能省则省。 他们现在有一些便宜的产品，比如5000档产品，以前早年5000档产品的那个整个插接件都是有那个就是屏蔽网的，因为我们知道模拟信号出来，其实里头的你像电脑里头那么多信号， 对， 我还要无线，那又强调 WiFi 能力，我要无线接收，工作全都是干扰。然后到5000多后来的这种便宜产品，连屏蔽罩都给你去了，因为省钱。因为大家对，因为你如果耳机孔有杂音的话，大家其实不怎么用那个耳机孔，就用那个外放就好了。其实它也因为那就是小破喇叭嘛，也不怎么关心，所以这个事情我说你妈的加个屏蔽罩也不花多少钱，但说如果我们要做几千万台的话，那的确是 一大笔啊。 对，所以这我觉得就是商业就是这样的，很残酷很现实， 真的。 但这几年游戏电脑因为大家开始有要求，所以它反而现在甚至有的游戏电脑产品的那个接口直接出来是数字接口、Type-C， 直接接 Type-C 的游戏耳机，那个游戏耳机里头直接具备虚拟起点仪环绕，就是游戏耳机其实它里面是放了多个单元的， 扬声单元的， 对，而且那多个单元放的位置还不太一样，然后 角度也是会不一样， 角度不太一样，这样 比如说对很多电竞专业电竞选手来说，他要用那种耳机来辨位，而且注意那个麦克风做得也很考究，因为比如说你组团打电竞比赛的时候，那个麦克风它要低延时，要高灵敏，你说的话跟别的队友说的话不能叠在一起，还得非常的清楚，对这个考验很高。那种电竞级的产品都不便宜，起码得是千元以上往上走。 对对 对, 对，而且就是我们在玩电竞游戏的时候，经常会这个一激动啊，这个声音就会大啊，那个声音一大以后的话，那个麦克风经常会容易炸掉， 对 啊，这个声音一炸，谁也听不见了。 对， 现在的话就说，其实这个谈到声音哈，像我们电影里面的声音，还有游戏里面声音，跟我们音乐里面声音，它的声音的处理要求和规矩，应该规矩是有点不同的。 对， 你看我们电影里面声音就要求低频很劲爆， 对 对对， 要 很 刺激的， 对，游戏也是这样的。但是音乐，我们传统的一些音乐，比如说我们歌手唱歌，还有一些交响乐。他 讲求均衡， 对，很均衡。 就平时， 对， 前段时间有一个笑话嘛，就是创造一零里有个选手叫段奥娟，其实嗓音特别的好，但是录音的时候呢，就录他们那个新歌，就是那个西红柿首富的那个插曲之后，所有人都听不出来那是段奥娟的声音，修成了感觉像个电音，这就是明显属于后期后制的时候修的。 声音 PS 太过 、因为那首歌其实你闭上眼睛觉得那十一个女孩唱歌是同一个人在唱，你完全听不出，因为你听他们海选，比如说电视直播的时候那个声儿，该是什么声就出来 是 什么声， 有差的， 对，那个基本上没有怎么修过的。你觉得这十一个姑娘唱歌音色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特色，为什么这歌里头听出来都是一个声？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数字的录音技术可以为什么他会做这么多后期，就是因为很多人是不敢在黑胶这种录音室去漏声的，你听完你自己听一遍都觉得我不想要了。 现在就是 PS 太厉害， 对，所以你看有的歌手就自己说，你像林志炫上次他就发了一张专辑是纯 live 录制一遍过， 他有这个 take, 他有这个质量， 你看好多的歌手 他有个本事啊， 对， 好，我们讲过嘛，就是有些流量歌手连演唱会都得用 auto turn, 就是他自己的音准都不好，这个我们 大部分音准其实都不好的现场，所以就是一般能够敢去录黑胶碟的人，首先呢你自己的声音是要突出标准化，接近完美标准线。 我们作为音乐发烧友来讲，就是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觉得当代就是说严肃的艺术家越来越少， 对， 不像我们就是七八十年代 要认真一点才对 啊，那时候的话他自己做音乐就可以发唱片，就可以养活自己。 对， 说起 不行了。 对，说起这个事情，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一个电影的颁奖典礼的晚会，晚会上是真唱哈那个晚会，然后呢，就是也是一堆歌手，因为有的歌手，一听就是现场一开始跳起来就喘气儿，大小跟不上来。有一首歌是想强调经典跟现代的融合，请的是毛阿敏和另外歌手。然后前面歌手唱的时候，大家下面还很平淡，毛阿敏嗓子一开。尽管毛阿敏也是个流行歌手，但是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流行歌手，他嗓子一开，你就觉得电视机里传来的声都不一样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是声音的厚度啊，包括气息上来，那真的是不一样。尽管毛阿敏唱的是这几年的新歌，但是他出来的那个感觉，就是那个年代出来的很多歌手的基本功，就我们老说，你现在央视也不搞青歌赛了，但是青歌赛出来的那帮歌手，跟现在什么选秀节目出来的还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他们是 维度了。 对，应该我觉得他们不能在一起比较，因为他们是不一样的歌手。 对， 你说，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电影演员和艺人是不一样的？ 对， 什么是演员？什么是歌手？什么艺人？那有很多其实是一个现在商业化的产品出来的，他是艺人，对吧？所以 需要一些妥协，可能是。 对，就是都有妥协了，你不能让这人又智慧与美貌并重，这种几率不是很高，就是像我这种都占了不是特别多。 每年我都看那个台湾的几个， 你是耳穷吗？请问，哎呀，天 哪，这几率很低的，所以后期很多人做 PS 的可以理解了。 每年我都看台湾的几个颁奖典礼嘛，他们有三大颁奖典礼嘛，就是金钟和金马是金曲跟金马是两个颁奖，金曲是音乐奖，然后金马是电影奖。 对， 然后呢，金曲奖上每年的那个 live 都很好，因为他都会挑选一些就是能在这个舞台上有实力展现的歌手live 歌手去演唱。然后我们金马有个绰号嘛，叫做车祸大现场，就是每年的金马奖都是有一堆车祸现场，因为就是可能请来的一些就是艺人，这他可能也是跨界的人，就比如说他因为是电影的颁奖典礼， 差几岁哈。 对，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上面唱的没有跑调的几个人之一是黄渤，你就想想看说， 黄渤有多少年在。 这个 多少多少年在舞厅里面跳舞唱歌的基本功的这么扎实，他肯定是扎实的。其实我是觉得吧，有一段浮躁的时期是能理解的，而且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产品更新换代，很多年轻人在这个状态里面有的时候迷失，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阶段。就像现在为什么黑胶碟又开始 兴起啊， 兴起了一样，大家又开始慢慢沉淀下来，开始找真、 啊、 对真正喜欢的东西。所以 现在主要是听黑胶还是希望寻找内心的平静嘛？ 对 对， 这到处都是十万家，到处都是今天不得不看，是中国人又转，然后你回到家里希望。 现在听音乐太变成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对， 手机动动手指声音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听到黑胶碟的声音，我们刚才的感觉为什么觉得舒服，是音乐最开始是让我们放松下来的，但是呢强调很多的不同的音阶的或者器械呀、或者后期大量，会让我们觉得很辛苦，听上去至少耳朵，但是真正音乐就应该本身是让我们放松下来舒服的。 刚才有个话于总讲得非常好，手机放音乐太简单了、太简单的东西你就不知道珍惜它。 对， 家里有个仪式感的东西在这放着，你知道你要聆听一个好的音乐要通过很多的步骤去完成的话，你真的很珍惜这个瞬间，希望它慢慢的能持续下去，不要太过消失。 对，就跟你打游戏，我说了一打就通关了、你没意思了。 对， 但是玩音乐的话也是我觉得一样的，你必须就说它是有一个过程让你觉得有乐趣。 所以那些游戏厂商在跟你说你要充钱，是你会有挑对，你会有挑战的感觉，我为了不充钱我就是要玩过去，就是这都是人的心理、是的是的是的 要把这事情说破啊，这 哎，我想知道那个于老师平常在家的话喜欢听谁的歌？ 年龄段不同会有一些变化， 经常会拿起来的。 其实我们也是从数字音乐听 CD 这样听过来的，后来听黑胶听的最多的，还是到最后落下来就是听古典音乐。古典音乐的话它故事篇幅比较长， 对， 然后比较 有画面感， 对，比较复杂。像刘信蝶很好听的歌手，我听几遍你会厌烦的，就是它有一个惰性会出现。但是古典音乐的话就是说一像交响乐或是康神斗那些东西哈，小提琴的一些这样的奏曲，篇幅很长的时候呢，它复杂嘛，跟长篇一样的，不是一下子看得懂的，要理解，要思考，所以你反复听的时候，每一次听可能都有新的感觉。 其实听这种，它会有一种回味的过程。 是。 其实流行音乐专辑在前几年也有一些专辑是专门的，就他们的企划做得很好，也是包括每个头，就是每因为整个的排布它是非常有讲究的。为什么头是这首歌，上面是这首歌，甚至它做成那种叫做就中间没有间隔的直接连下来。王菲当年有张专辑是这么设计的，你听完整张专辑觉得一气呵成，它的讲了一个完整的一套故事。可是 特别同意这一点。 可是现在很多专辑就是大品牌来一上，就已经没有那种就当年要去专门的精心策划一张专辑。 还是这句话，人家对的人群不同。 有些时候你会发 现，对不对？人群不同。 对 TFBOYS 的歌迷不要求顺序，怎么样我都喜欢，对不对？ 我觉得顺序这个事情也是进了数字年代，因为数字年代你在那个流媒体上听没有顺序一说，只有当年我们用唱盘的时候，它是要挨个挨个播下去， 倒过去的， 对， 也可以 跳 一下， 也可以跳一下， 其实可以跳，但是如果你不跳的话，你是顺着下去的话，你能听到一个完整的故事，知道哦，这个唱片它制作这个唱片的意图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这个时代慢慢会细分，就是这样。 对， 细分的就是无论是科技带来的像 CD 啊，还有数字产品的出来，是对一些对音乐本身没有那么高要求的，比如说喜欢艺人的人，那对真正喜欢音乐的人，他可能就追求这种黑胶的设备演绎出来的音乐，所以市场的细分是很重要的。未来 会有，因为音乐这个东西的话，它声音是最怕比较的。 对， 对 你听的好声音。然后你原先的差一点你听不进去，然后你会逼着 对 一个台阶上，就是这样的。 对也不对。 然后那个我们有朋友哈，那个谁王乐，原来的 ZYL 的音频主编，他说过一句话，说不存在，你不要说你自己是木耳，不存在木耳这种人。在你听过了一个东西之后，所有的脸上都会浮现出一些他的原话叫诡异的微笑，就是其实你总就是你可能表达不出来那东西为什么好，但你一定一听就知道说这东西 是 不一样， 是 不好。 我可以给你解释哦， 对， 美妙的音乐可以让你分泌多巴胺，肾上腺素飙升。 对， 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对一些比如说好声音， 对， 差声音我们好像就是没有判别能力，因为他没有机会去现场比较。 对， 就是我们有些东西的话，如果最怕就是 PK 啊 PK 放在一起一听， 对， 一比较。如果你平时不接触，你没听过，你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在。 嗯，看最近这几年有人对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是颇有微词的嘛，觉得那个节目在传递了一些不太正确的一些观念，比如说那节目全是大嗓门，那个就是这大嗓门只要唱 高音 就能过， 对，能转身。 那个歌手前几年有这个样子，但是你会发现歌手这几年往后他在变，他刻意要去，我要请不同的这个流不停的风格的歌手上来， 陈洁仪 对 吧？ 包括李健，就是 对 、哦，然后 陈洁仪的嗓音太适合黑胶了，我买过他一张黑胶的碟，在欧洲跳蚤市场，真的陈洁仪、 能卖到那么老远去啊！ 对，真的买了一张陈洁仪很早年间，就20年前，哎呀，那个声音真不愧是新加坡国宝级的女歌手， 特别 有 仙儿， 对， 特别仙儿， 对 对， 干净。 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选秀比赛里面有人 diss 那些废，就铁废女歌手、但其实啊，我们来讲铁废女歌手，如果她能达到她的音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位的平衡、一个舒服的状态，这真的是很高的技术水平。 就是、铁废女歌手也能唱很温柔的歌。彭佳慧现在人老说她说她老唱高音，结果后面她发了一张就是拿了金曲就是最佳女歌手的那张唱片，她整个的制作因为换了制作人陈建奇之后给她做了一个抒情的路线，她唱中低频也很好听。就是大家的审美在变，可能这几年大家就觉得天天都是打鸡血的生活，需要一些能安抚人心的平时的这种声音慢慢的下来。 没错，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节目一会儿到最后的时间，我今天安排了一首这个歌曲的 MV、我们一会儿要听听看李建清的声音。 刘星、李健呢？ 李建清 今年拿了金曲的应该是最佳最佳新人。对 对，一会儿我们听他的声音，我们还是先聊一会儿。那当然刚刚我没有提到这个关于听音乐时候，刚刚我特别同意，包括我刚刚黄浩也好，这个于老师也好提到的，就是一张专辑它的一种完整的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我听完了一整张专辑，我好像没有听到其中的歌与歌之间的接缝， 对， 我没有记住其中的任何一首歌，我只记住它是谁唱的一张专辑。我觉得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它是一个音乐的故事，能够让我们通过一个完美的扩音设备或者一个音频设备，通过各种各样方式传递，让我们的耳朵听到了故事，听到了温度，这特别的好。 前段时间听到一个说法哈，就是现在的很多歌曲，因为你没发现这几年新歌里头能让你记得下来的歌越来越少了、然后有人说有的歌是会存在你的手机里的，有些歌只会存在抖音里。 对，卡布奇诺的伤悲。 哎，最近的说个题外话，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毛不易的声音确实还有一段时间 打动 了我。他算是这一波人里头声音现在问题是只要谁有不同谁都很容易出来。 其实不是不同，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不同，就是声音有的时候歌手唱功不在技术层面、唱功在于你是不是进到，就是把你自己沉浸在这个歌曲里面，哪怕只有3-4分钟的时间里、其实它就像演电影一样，你要解放天性，把自己完全沉浸在这个角色里，你就是主人公、所以他用有没有真诚，有没有用感情，你可以通过这个声音感受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喜欢听广播或者喜欢听唱机的人可以在家有一个画面感，就是你可以通过歌手的声音感到画面。所以这就是歌手用不用心，他跟年纪无关，他跟唱功也无关， 这是一种认真的灵魂。 我们谈的都是歌手，其实音乐里面的话就是像爵士，就像国内这一块一直没有，我们国内的就是爵士乐手这块好像一直都没有发展起来。 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厅堂版的音乐，就是很适合在外面，就是一个爵士酒吧去专门有一个小舞台去听。 对爵士的话，在国外的话很多流派， 对， 派生出很大一个体系来。那国内这块一直没有。 对，袁娅维在歌手上尝试过 jazz， 结果那场我估计是因为就是现场大家的接受能力 和接受能力的问题。 对， 另外一个的话，你看我们这就是我们一些乐器的，就是这种。我说的那些我们以前听的哪怕是那个新的那些东、新的一些弦乐，比如说我们以前有过梁竹对吧，而且音乐后来好像 这还没有很有名的，我们 没没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非有非常好，有非常好，还是有、啊、 对， 像林海老师《琵琶语》那一套专辑还是很好。啊啊、其实有很多年轻的， 但是啊，我觉得应该广泛传播一下， 像 还是不够多了。 像梧桐的那个声， 对 对， 梧桐的这些东西， 对，但是其实 老有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很多好东西没有被。是这句话没有放光大， 应该是这么说吧，有好的音乐要有好的设备来呈现。 对，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好的设备有机会呈现出来的、嗯、可以把好的音乐作品表现出来， 是这样吧，因为音乐不光是唱歌， 对， 真的是我们应该多一点形式。 现在有些就是这种新的节目制作单位，我觉得有这个意图了，就是他希望把这些大师引入和一些就是做跨界，他尽可能的希望，上次是应该是常石磊和梧桐是有一次合作的，把他引入了一个流行音乐的一个什么头去，也有现场的演出。然后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比如说大众媒体可以引导一下，因为我觉得审美能力是需要做引导的。 是，不然老是这个歌，这个他也歌唱比赛，那个都是一天到晚。 而且歌唱比赛唱了什么，就是那几首歌。 反正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用真正的音乐设备去聆听真正的音乐。 嗯、对， 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热情光临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期走心的，可以听到沉浸的，不是音乐节目的音乐节目，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能够让我们感受一种通过黑胶体验认真的灵魂是什么样的质感。稍后将会为您带来的就是活力音乐课，也希望您继续收听。 双喜是我的二房东，尽管日子过得很窘，他都能从容。只是有次年前残模给收了，急得要发疯。银楼照例在老家的对象，名字叫芙蓉，就算婉转地说长得也勉强，只能算普通。我有几次交不出房钱，他都肯通融。只是他说，小子，你给我去算算，每周有几个窟窿。那些褪色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青春期熬夜冲锋，上小县城的高中已光荣。路的尽头的少年宫，不自沉默在风中，无言相送。那一年一首远方的歌，说什么往事如风，他往事如风。我失色青春现在才知道，回忆是心虫，光让人痒痒不让碰。明白了现实里没有人是孙悟空，课堂老师忘了教。